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沈乔剑尖一颤，人从石头上面陡然跃下，毫无预警，看得入神的石武大叫一声，并作几步跑到河边，却见沈乔落在汹涌的河水之中，吐起胡落，手中剑势未停，绵绵不绝，凌波微步，自意自如，宛若闲庭信步，以剑拈花。从来不为任何人停留，急于吞噬万物的黄河在他脚下奔流，却在他周身三尺之内温柔地向月华抚弄春风，任其自在，任其去流。天不为春，着手成春，流水无情，剑则至情，以至情之剑驰骋无情之水，纵风雨千重亦独往，剑光所至，万曲一收，风流尽得。一套剑法既毕，沈乔从河中石头跃至岸上，眯起眼往回看，他的眼睛仍旧不是很好，也许是因为之前余毒在体内滞留太久太深的缘故，即便根基重塑，也没法恢复到往日清晰无比的程度。但这已经不要紧了，因为方才他使出那套剑法时，用的是自己对周围事物的感知，以剑意维系与周围的联系，所以落脚处分毫不差，并不因为视力而减损。这也算是有舍有得，因祸得福了。 沈师，我以后真的能练成您这样的境界吗？ 大道三千，人人不同，你只要用心研习，将来必然也能水到渠成。 哎， 你终于笑了。你师父的死，我知道你没有忘，我也没有忘，我们一起记在心里。但你师父在天有灵，肯定希望你能开心快活。答应我，过了黄河，我们就把伤心事都抛掉，高高兴兴地往前走，好不好？ 好的，我会好好活着，努力练功，当一个好人，不会让师父失望，也不会让您失望的。 沈乔什么也没说，只将他紧紧抱住好一会儿，才把人松开，然后牵着他的手，一大一小的身影沿着河边慢慢地往前走，而黄河依旧滚滚向前，亘古不变。他们两人走得不快，这一路整整走了好几个月，直到八月初才抵达泰山脚下。泰山共有大小山峰100多座，碧霞宗不在历代帝王封禅的岱顶，而在东北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竹南峰上。竹南峰不算高，位置却得天独厚，山上奇石环绕，清流淙淙，因地势较险而少有游人樵夫。二人在山下稍稍整装歇息，便开始往上爬。石武抓着沈乔的衣角，却绝不是害怕自己跌下去。这几个月他跟随沈乔习武练剑，进步飞快，玄都山的轻功天阔红影在他使来已得3-4分精髓。石武颇有点近乡情怯，心头忐忑不安。在沈乔带着他往上走的时候，便忍不住问： 沈师，您知道碧霞宗是一个什么样的门派吗？ 碧霞宗始建于汉代，如今的宗主叫赵迟莹。竹兄既说赵宗主是他的师侄，那么论辈分，你应该是与赵宗主同辈。 等把我送到碧霞宗，您就要走了吗？ 你不希望我走吗？ 石武有点不好意思，抿着唇笑没说话。观主和初一去世之后，这一路沈乔照顾细心，如师如父，石武早将他当作唯一的亲人，依赖如沐至深。如今看见碧霞宗近在眼前，师父的遗命很快就能实现，可伴随而来的却是很有可能的分离，他半点都高兴不起来了。 放心吧，到了之后我也不马上走，先看看再说。 沈乔没有告诉石武的是，碧霞宗虽然曾经也是大派，但近年来衰微的厉害，只因出了一个百年不遇的奇才赵迟莹，这才稍稍提振名声。 但一个门派要光大，不可能单靠一个人。赵池营再厉害，想要力挽狂澜也有些吃力。听说近年来赵池营闭关，门派事务一直是其师兄岳昆池在打理。朱冷泉当年离开门派必有缘故，而这个缘故肯定不会太愉快。只是不知道他们见到十五会作何反应。若是不喜欢十五，他也不可能将十五留在这里受委屈。十五不知沈乔心头所想，俱是为自己考虑，心中惴惴不安，既担心碧霞宗上的人不好相处，又担心太快与沈乔分离。两人快爬到半山腰，沈乔发现了不对劲儿。一般门派若在山上，有些守卫森严点的，山下就会有弟子值守，稍松一点的，爬到半山腰也必然能看见人。可现在他们已经快要到了，却是半个人影都没看见，这颇为反常。十五显然也察觉到了不对，原本抓住沈乔衣角的手却悄悄松开，他不希望有事的时候自己成为拖累沈乔的累赘。 沈师，你看。 十五发现石道旁边被丢在草丛里的断剑，弯腰捡起来递给沈乔。沈乔摸到断剑的口子，这明显是用力过度斩断的。此间不见尸体，也不知剑的主人是否跌落山崖了，还是已经逃跑了。 小心些，上面兴许还有，你跟在我后面。 果不其然，越往上走兵器就越多，陆续也有尸体，分不清是碧霞宗弟子还是别人的。冷不防身后忽然传来摇摇一声断喝： 什么人？站住！ 话音未落，一剑已朝着十五背后飞掠而至。沈乔听见动静，神色未变，拉住十五一个旋身，两人位置转眼就调换过来，他自己则迎着剑锋而去。山河同悲剑甚至都没有出鞘，他掌风侧拍，将剑士拍得偏了方向，袖子一梳一卷，便将对方的手腕给拿捏住。 啊，沈道长， 阁下是？ 啊，在下范元白，正是碧霞宗门下。那日您代表燕宗主赴苏府秦老夫人寿宴，我们曾见过一面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。 敢问沈道长为何身在此地？ 他语气不掩焦灼，却仍能耐着性子先客客气气问询一声。一是范元白本身脾性不错，二是那日沈乔与段文央交手的表现折服了许多人，这其中也包括范元白。 沈某因机缘巧合结识了碧霞宗门下弟子朱冷泉，朱兄为救沈某死于合欢宗延寿之手，他临终托付我一定要将他的弟子十五带回碧霞宗认祖归宗。十五，把木牌拿出来。 是。啊，我确实曾听过朱师叔的名字，不过我只知他很早便离开了宗门，其中内情却不甚了了。既然如此，两位不妨随我一道上山，也好将此事呈禀师长。 多谢范郎君。方才我们在沿途发现断剑失手，想必你应该知道山上发生了什么变故。 说来也巧，我此番回家探亲一去大半年，今日正好回宗门，谁知在山脚下就发现不妥。原本宗门安排在那里轮值的弟子不知所踪，一路上来心惊胆战，正好遇见两位，我还以为是敌非友。 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还是赶紧上山一探究竟，若平安无事也好求个心安。 沈道长说的是，请随我来。 三人越往上走，心就越发悬在半空落不下来，只因一路上去目之所及，刀剑越来越多，尸首也越来越多。范元白从原先力持镇定，还能弯腰去查看有没有活口，到后面脸青唇白，半句话也说不出来。 这些尸首大部分都是碧霞宗的弟子，其他的身份不明。从那些兵器上看，对方同碧霞宗一样也是用剑，剑上还都刻着东周二字。 东周是什么门派啊？ 中原没有东周派，高沟离却有一个。 不错，此派号称高沟离第一大派，我也有所耳闻。但高沟离乃是异国，与我碧霞宗素来井水不犯河水，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 说话不耽误脚下功夫，离山顶越来越近，三人已经遥遥耳闻短兵相接的声音，耳力如沈乔者甚至能听见有人在喊话斥骂。范元白加快几步赶到前面，手中剑已出鞘，十五则拉了拉沈乔，小声道： 沈师，您跟着我，地上尸首有些多。 好。 饶是有了心理准备，眼前所见仍令范元白禁不住揪心。只见原先平静祥和的宗门，如今已成血海一片，尸首的数量在进了宗门之后达到顶峰，鲜血在地上汇聚成一条小河，静静流淌向不知名之处。那些已经闭上眼睛的碧霞宗弟子与十五暂时还毫无关系，他有沈乔在侧，尚能维持冷静镇定的模样，但范元白却有些忍不住了，只因这些人曾与他朝夕相处，是他亲如手足的师兄弟妹。半年前他下山时，这些人中还笑闹着要他带什么好吃好玩的回来，现在他们却只能躺在冰冷的地上，再也不会开口说话。范元白双目通红，内心的伤心悲愤逐渐凝聚，直到看见不远处有两帮人马在厮杀，他毫不犹豫就提剑上前，谁知刚要加入战局却又愣住了。这交手的两派人马竟然都穿着碧霞宗弟子的服饰，双方之中也都有他熟悉的面孔。 李师弟，乔师弟，快住手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 众人战得正酣，杀得兴起，自然没有人理会他。兵戈交接之声铿锵不绝，刀光剑影几乎耀花了旁人的眼。范元白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为何自己离山一趟回来就看见宗门自相残杀的场景，他心神激荡，一时有些恍惚，自然也没有注意到正有一把剑递向自己背后，而偷袭者还未将剑身送入他体内，就已经惨叫一声，松开剑，捂着手腕在地上打滚哀嚎： 小心背后，不可大意。 多谢沈道长，你是卢长老坐下的虚旗， 说为何要偷袭我？ 是真正的掌门回来了，你师父岳长老他却站着戴宗主的位置不肯让贤，所以号令坐下的弟子互相厮杀。 胡说八道，我师父一心为公，如何会站着宗主位置不肯让贤？ 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 你别杀我。 元白兄，这还只是门外，先去内门看看。你师父呢？ 在内门正与岳长老交手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